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7月3日晚，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剧之本》。今晚为大家主持的继续有我冯杰，亦都有饺子施淑婷。同埋咧，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一啊，就有胡海辉胡老师嘅。 Hello， 今日咧已经系胡老师咧同我哋主持《一剧之本》嘅最后一集啦。我哋个节目咧已经话都大大话话都差唔多做咗3年啦。咁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好多好多唔同嘅剧本啦。咁咧今集胡老师最后一集啊，同我哋去介绍一个乜嘢嘅剧本咧？ 呢一个系一个 Pillowman 个名叫。對 Pillowman 應該叫是一個英國的劇作家 Martin McDonald 寫的，幾年前都有人做過的，風車草劇團中譯版的時候譯了做 小心枕頭人， 是啦但是其實這個戲是2003年，是吧？ 是沒錯，餃 子找的資料，是 因為我們看過英文的原本，其實就不深的，都相對容易一點。還有個戲呢，我就一開始的時候都挺追看的，因為都是即那些查案啊，跟住审讯啊，咁然之后啊，究竟发生咩事啊？其实个戏一开始咧，已经系令到我咧就会觉得，诶，个戏好紧张，究竟系发生咗啲咩事咧？点解嗰个主角会俾人困住咗，俾人审讯，而佢自己系完全乜都唔知嘅咧？咁但系今次佢呢个故事嘅时空咧，就有啲不明，即系我哋又好似唔知道几时发生，或者唔知道喺咩地点发生，好似系咪编剧特登将呢样嘢模糊咗嘅咧？ 我谂因为入边发生嘅嘢咧，即係如果現實真係有發生咧，都實在太恐怖啦。咁所以佢係嘅，我諗個劇作者刻意有少少模糊化咗佢嘅。你見嗰啲名咧，嗰啲人名咧，啲角色名咧 ，Katurian 啊、Toposki 啊呢啲名咧，佢都係刻意。唔係咁英國感覺嘅，同埋佢好似 係 好似有啲東歐嘅感覺，因為佢講到應該係發生向一個極權國家嘅嚇，咁佢又冇講到究竟係乜嘢嘢嘅。我覺得呢個劇本咧係好似睇 Tim Burton 嗰啲戲咁樣嘅，係好似 Tim Burton 嗰啲咁樣戲嘅，係好得嘅，係好黑色嘅。咁但係入面又有啲得意嘅感覺嘅嘢嘅，但係其實係好殘忍嘅。即係你睇 Tim Burton 嗰啲戲，天布頓嗰啲戲都係嘅，佢唔會刻意去講明係邊一個時空㗎嘛，好多時唔會刻意係講明係邊一個地點㗎嘛。咁呢一種就俾我諗係俾你一啲距離感啦，有一啲幻想嘅空間， 同埋啲角色係好獨特嘅，你唔會覺得喺咁容易喺日常生活度接觸到，有啲少少怪嘅其實 係啊， 所以就會冇咁容易啲接受咯。對於佢裏邊發生嘅事，或者嗰啲人嗰啲角色做嘅行為， 係啊，因為你反而有咗距離感之後咧。因為入面所描述的有些真的很殘忍的嘛，如果你太真實的話呢，你一下子你真的接受不到的嘛。 胡老師成日都揀啲咁殘忍的劇本同我分享，即係唔知喺個節目度點樣講個劇本的內容。 係啊，我一嚟都話呢個劇本你點講啊？可以 之前 Sarah King 嗰個劇本又 已經挑戰咗你啦。 咁啊，今次呢一個 The Pillowman 啊，咁亦都我覺得相對嚟講咧，佢就冇咁殘忍嘅，即係比起之前講啊。Sarah King 嘅Cleans 啦，狄靜嗰個嘅劇本，咁呢個雖然都有一啲嘅殘酷嘅一啲橋段或者一啲情節喺入面嘅，咁而不過究竟啊成個故事嘅內容係點樣嘅咧？咁我哋啊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慢慢去講啦。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继续翻到嚟一剧之本啊！咁我哋咧今集咧系会讲对 Pillow Man 嘅一个爱尔兰剧作家嘅一个故事嘅。咁咧其实佢喺2003年喺英国首演啦，咁即刻攞咗好多奖啦，亦都2005年喺美国百老汇演出完咧，亦都系攞咗 Tony Award 嘅最佳剧本嘅提名嘅。咁呢个故事咧，其实就发生喺一个不知名嘅极权国家啦。咁佢一开始咧就讲咧有个作家啦，就叫做 Couturian 啊。佢寫好多故事嘅，咁当中包括好多嘅故事咧，都会系讲到一啲有小朋友被杀嘅故事嘅。咁个故事一开始咧，其实就喺一个警局，咁就有一个警长咧，叫做 Tuposky 同埋佢嘅下属啦 ，Ariel 咧就喺度审问紧呢个嘅 Couturian 嘅呢个作者嘅。当初咧嗰个作者其实唔知做乜自己会喺度啦，咁佢以为自己嘅故事系咪因为好似反对极权主义独裁嘅政治信息啊？跟住咧，佢哋开始讨论关于佢嘅故事啦，关于一啲小朋友被杀啊。之后咧 ，Ariel 咧就离开咗啦，跟住佢翻嚟嘅时候咧就满手鲜血咁样，佢就话俾个作者听，你阿哥阿 Michael 已经承认咗佢杀咗三个嘅小朋友啦，而且系你教唆佢嘅。咁而当中咧，杀小朋友嘅过程咧，同你所写嘅故事咧系一模一样嘅。咁有两个小朋友，首先咧系用咗佢其中一个 The Little Apple Man 嘅手法去杀佢噶啦，咁样就系斩晒佢啲手指啊。 咁 The Little Apple Man 个故事系点嘅呢？就系讲一个小女孩啦，咁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就俾佢嘅爸爸虐待佢，咁然之后有一日咧佢就得到一啲嘅苹果，咁佢就将呢一啲嘅苹果咧，咁就雕咗做一啲嘅小细细个嘅 Apple Man 啦，好细个好得意咁样，咁就俾咗佢爸爸，咁就同佢讲话啊呢啲苹果咧就送俾你噶，不过咧就唔好食咗佢，咁你不如留低佢啦。咁不过个爸爸就话诶在你都傻啦，咁样有嘢食梗系食啦，咁然后将呢啲 Apple Man 咧，咁就食，咁啊食咗好多个。咁点知咧，原来呢啲嘅好细个嘅苹果，呢啲 Apple Man 咧，入面就收埋咗啲嘅刀片喺度嘅。咁而亦都因为咁咧，呢个爸爸咧就喺食咗呢啲有刀片嘅苹果，然之后就死咗啦。咁而去到嗰一晚咧，喺夜晚嘅时候咧，有一啲剩低未食嘅 Apple Man 咧，咁就去走去揾翻呢个女仔，咁就同呢个女仔讲啊，都系因为你就搞到佢嗰啲其他嘅同伴咧，咁就死咗。咁于是乎咧，佢哋就谂住报仇啦。咁然之后咧，亦都走埋去呢个小女孩嘅喉咙入面啦。咁然之后咧，亦都将呢个小女孩杀死咗。咁呢个就系阿 Couturian 咧佢写嘅其中一个故仔啦，对呢 Two Apple Man 啦。咁而亦都喺呢一个嘅审讯嘅过程入面咧，咁阿 Tuposky 咧同埋 Ariel 咧，咁亦都同阿 Couturian 讲，就系有一个嘅小朋友咧，佢就系咁样死咗啦。咁所以佢哋就怀疑阿 Couturian 咧，佢系同呢个事件有关。咁除咗呢个对呢 Two Apple Man 之外咧，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故仔嘅，咁就系讲The Tale of the on the river， 咁佢就系讲一个古仔咧，就系讲一个小朋友啦，咁佢又系身世好可怜嘅咧，开始咁又系好惨啊，俾人虐待啊之类，咁去到有一日咧，咁佢就遇到一个人，咁然之后咧嗰个人佢对嗰个人好好啦，咁嗰个人最后好啦，咁你对我咁好，咁我就不如我就报恩啦，咁佢点样报恩咧？佢就将呢个好惨嘅男仔咧，佢一只脚嘅五只脚趾都斩咗落嚟，咁呢个时候咧嗰个男嘅就走咗啦，咁呢个好惨嘅小朋友就更加惨啦，我对你咁好，你斩我只脚趾落嚟。不过咧，呢个故仔其实佢想带出嘅就系佢之后有一个即系类似我哋所讲蔡邕失马咁样故仔啦。因为之后会有一个嘅事件，亦都系一个嘅著名嘅童话嚟嘅，就系讲有个吹笛人就会带晒啲小朋友走噶啦。咁就正正系嗰个故仔入面咧，有个小朋友咧，佢只脚系跛咗嘅，咁所以咧佢就冇跟到嗰个人走啦，咁就幸存咗落嚟。呢个阿 Couturian 咧，佢就系写咗一个咁样嘅故仔嘅前传，就系讲呢个小朋友佢点解会受伤嘅咧，或者点样佢会变咗残废嘅咧，咁就系咁啦。咁而喺呢一个嘅审讯嘅过程入面咧，亦都发现咗有啲小朋友咧，佢啲脚趾咧系被斩落嚟而致死啊。咁而喺呢啲警长佢哋喺搜查 Couturian 佢嘅屋企嘅时候咧，咁亦都揾到一个盒入面装住一啲嘅脚趾啊。咁就系呢啲脚趾就系话，呢个就系死咗嗰啲小朋友嘅脚趾嚟噶。咁就喺你屋企揾到啊，你仲唔认佢哋嘅死系同你有关嘅？咁而阿 Couturian 完全唔知道发生咩 事喎、啊。咁然之後喺隔離房咧，有一位嘅警官啦、啊，阿 Ariel 啦，咁亦都話捉咗佢嘅一個應該係有啲弱智嘅哥哥啦，咁就虐待佢，即係嚴刑逼供底下啦。咁啊，佢哥哥阿 Michael 咧，亦都承認咗，咁啊，佢有殺到人，亦都係將呢啲小朋友嘅腳趾斬咗落嚟，咁亦都係咧，全部嘢都係阿 Katurian 佢教唆佢做嘅。咁啊 ，Katurian 其實佢自己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呢個時候咧，咁兩個嘅警長咧，咁就有事咁啊離開咗呢間房啦。咁間房入面咧，咁就剩低阿 Katurian。咁而呢個時候咧 ，Katurian 咧亦都自言自語咁樣啦。咁亦都係講咗咧當年佢殺害咗佢自己父母嘅一個事件嘅。 咁點解佢殺害佢父母呢？就係、是、其實當初咧 ，Katurian 俾父母咧鼓勵佢寫作啦。咁當初咧，佢都係寫一啲好開心嘅故事嘅。但係後嚟咧，佢就聽到咧啊隔離房啊，第一年到嘅哥哥咧被酷刑虐待嘅叫聲啊。咁於是咧，佢就開始寫一啲咧不安嘅故事啦。咁咧有一晚啦，咁佢有張字條跌咗落嚟，佢就睇到咧，原來咧啊 Michael 被折磨咁多年咧，係一個藝術實驗嚟嘅，父母咧希望Katurian 咧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嘅作家，跟住然之后有一日啦，咁佢打开房门啦，咁以为 Michael 俾佢哋虐待死咗，但系原来系假嘅。Katurian 咧，咁于是咧就攞个枕头焗死咗佢爹哋妈咪啦，同埋将佢哋烧咗啦。咁所以咧，自此之后咧就佢同佢哥哥咧就生活啦。 咁呢个亦都系 Katurian 佢写嘅一个古仔嘅内容嚟嘅，其实就系个古仔叫做 The Writer and the Writer's Brother， 亦都系Katurian 同埋佢哥哥嘅一个亲身嘅经历嚟嘅。咁个故事就去到第二幕啦，咁就讲 Katurian 咧同 Michael 两个人咧就留喺一间房入面，咁啊两个警官都唔喺度啦。咁呢个时候咧 ，Katurian 本身就谂住 Michael 佢一来佢智力有啲问题啦，咁二来就系佢啱啱先至话俾嗰个警官虐待完啦，咁佢就好关心佢阿哥咁啊，发生咩事啊你？咁但系见佢阿哥 Michael 丝毫无损咁样，咁啊， 反而佢自己就俾人打到流晒血啦。其实 系啦，咁佢以为佢阿哥好惨啊嘛，咁但系佢阿哥话啊冇嘢啊，咁啊佢哋头先喺隔篱房同我讲叫我大声嗌啦，咁我咪大声嗌咯咁样，咁啊佢话叫我去讲啲咩，咁佢阿哥就话吓佢哋叫你讲咩你就讲咩，系啊佢哋叫我讲咩就讲咩啦，啊咁你同我讲你冇杀到佢哋系嘛，我冇杀到佢哋啊，你发誓你冇杀到佢哋嘛，我发誓我冇杀到佢哋啊，咁啊哦咁啊好啲。咁即係佢哋屈你㗎啦，咁即係亦都屈埋我啦，咁得啦，咁我哋再諗辦法點樣脫身啦。咁但係跟住呢，佢哋喺傾談嘅過程入面呢，咁啊哥哥佢本身智力有啲問題嘛，咁啊 Katurian 呢，咁亦都同哥哥講一啲故仔呀，咁佢講咗一個Michael 好鍾意嘅故仔啦，就叫做 The Pillow Man 嘅，咁亦都係今次呢個戲嘅劇名啦， The Pillow Man。 咁 The Pillow Man 呢，咁其實佢係講啦，有個一個人啦，咁其實係成身係用枕頭整嘅，咁呢個枕頭人呢就会叫啲小朋友咧要去自杀嘅，因为如果唔死嘅话咧，当你长大嘅时候咧，就会面对一啲好可怕嘅未来噶啦。 好得意嘅呢个嘅 Pillow Man 系佢话佢当见到一啲人佢好想死嘅时候，佢就会翻去佢童年嘅时候，就同佢童年嘅时候讲，就话啊，你之后嘅生活会好惨噶啦，不如你依家死咗算啦咁。咁佢就会将嗰啲小朋友扮成意外咁样，跟住就死咗啦。其实系自杀嚟嘅。咁而Michael 就好鍾意呢個故仔啊，咁但係講講下Michael 突然之間講咗句啊，究竟點解嘅呢？咁Katurian 就話咩點解啊？點解佢哋會搵到嗰幾隻腳趾咯？我明明收得好好地㗎，咁將佢埋咗啊，咁點解佢哋會搵到㗎？咁Katurian 就話吓咩啊？腳趾？係啊，咁我跟你講個故仔，我斬咗啲小朋友啲腳趾落嚟嘛，咁啊。吓、啊！你头先话你冇噶，点无啦啦突然之间你同我讲话啊？你又斩咗小朋友啲脚趾落嚟啊？吓，冇啊！你头先讲咩？我咪跟住你讲咯。咁你叫我话发誓我冇做过，我咪发誓我冇做过咯。我话啫，但其实我有做过噶。咁跟住吓咁啊 ，Katurian 突然之间就晴天霹雳，原来件事系真噶。咁点解你要咁做啊？咁但阿 Michael 就同佢讲啦吓，咁、啊、我觉得你写啲故仔好似有啲牵强咯，即系好似唔系好合理咯。咁所以我啊想即系试下睇下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做得到啊。咁好似你讲嗰个 The Apple Man 咧，我真系整极都唔能够将个刀片摆喺个苹果入面，系点做噶？即系好牵强喎，你写嗰啲嘢咁。咁跟住阿 Katurian 就哭笑不得啦，咁亦都话吓，咁、啊、但系你 唉，咁依家点算啊？原来你真係有做过㗎喎、哦。 同埋佢想知道第三个小朋友系点死嘅。咁然之后 Michael 就同佢讲呢，系用咗 The Little Jesus 嘅呢个故事啦。呢、这个呢就系佢写得最暴力嘅一个故事嚟嘅，最血腥嘅。咁呢个时候 Katurian 就梗系好伤心啦，真系有小朋友死咗喎、哦。然之后呢 ,Michael 又讲啦，因为佢唔鍾意佢哥哥写嗰个 The Whiter and The Whiter Brother 嗰个嘅真实嘅版本，佢唔鍾意，因为佢而家写个版本呢係讲佢哋爹哋妈咪係冇死到嘅，咁佢唔鍾意，佢要佢哥哥再写个。 因为个故事入面就被虐待个细路就死咗，但係现实中啊 ,Mika 係冇死到㗎嘛，係个爸爸妈妈死咗㗎嘛，咁 Mika 其实就係分唔清楚现实同埋创作呢样嘢，咁所以佢 Michael 就好强调话唔係呀唔係呀唔係呀，你要改呀、啊、我唔鍾意呢个故仔呀、啊。 跟住佢哋两兄弟就喺个困住佢哋嘅房间入面就争执咗好耐啦，咁而其实啊细佬亦都冇办法啦，因为其实哥哥个智力系咁样，咁佢自己其实佢自己都好伤心，咁亦都又好嬲啦，咁去到最后咧，Michael 咧咁亦都叫Katurian 咧，不如你讲多个故事俾我听啦，咁呢个时候Katurian 就讲咗另外一个故事啦。咁就係 The Little Green Pig 嘅一個故仔啦。咁講完呢個故仔之後呢，咁 Michael 亦都隨隨地瞓著咗啦。咁而 Katurian 呢喺呢個咁傷心難過嘅講完呢個故仔之後呢，佢亦都攞咗枕頭出嚟，然之後呢將佢嘅哥哥呢係焗死咗。 因為佢唔想佢哥哥受折磨。咁跟住呢佢就去到第二幕嘅第二場啦。咁 Katurian 呢就喺度講返嗰個 The Little Jesus 嗰個故事，就係、是、交代返呢嗰第三个女仔系点死嘅，咁就系有个女仔啦，成日觉得佢自己系 Jesus 嚟嘅，咁咧但系佢嘅真实嘅父母咧就死咗啦，喺一个意外里边，跟住咧就送到去另外一个父母嗰度， 喺 嗰 度 养父养母啊，但系养父养母咧就将佢虐待啊，将佢折磨啊，同埋咧就将佢钉喺十字架度埋葬咗，以为佢会三日之后咧就会复活啊。 个父母因为话你想做耶稣嘛，咁跟住就用晒即系耶稣受过嗰啲对。代啦，钉十字架啊，戴桂冠，戴嗰个荆棘嘅冠啊，冚唪唥嗰啲虐待嘅嘢都用晒喺呢个女仔身上。 咁啊，当然喺个故事入面，嗰、那个女仔就死咗啦。咁而去翻个报案室入面啊，去到第三幕嘅时候咧，咁啊 ，Katurian 咧就向住两个嘅警官咧就承认，佢就杀咗。啱啱所講即係 Michael 佢殺嘅嗰幾個小朋友，咁同埋呢佢亦都認罪自己殺咗 Michael 同埋佢自己嘅爸爸媽媽，咁啊殺咗六個人，咁啊全部嘅罪名都係我嘅，咁所以你哋就判我有罪啦。咁而當Katurian 認咗罪之後呢，咁但係佢哋就諗起，咦唔係喎， Katurian 寫嘅故事就 Little Jesus 亦都係第三個小朋友佢受害嘅經歷呢，那個小朋友係俾人埋住咗，然之後呢佢係有機會到呢一刻仲未死喎。咁 Katurian 就話不如你就照住即係之前Mika 同佢講過話佢埋咗嗰個小朋友嗰個地方啊，咁你不如試下喺嗰個地方度揾啦，試下掘啦，可能個小女孩仲未死㗎喎。咁然之後呢咁嗰個警官 Ariel 呢就走咗出去，咁即刻嘗試去揾返嗰個女仔，希望佢未死啦。咁而到最后呢 ,Ariel 呢就返嚟嘅时候就发现咦个女仔係冇死到嘅。唔单止冇死到，佢亦都冇受到之前即係 The Little Jesus 个故事入面讲嘅嗰啲折磨。咁同埋呢佢係即係困住嘅时候呢，佢亦都好享受啊，身边有好多嘢食啊，好多补给品系俾佢啊，佢完全唔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喎、啊。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跟住佢哋就发现原来呢 ,Michael 呢佢去处置呢一个女仔嘅时候呢，佢并非系跟住 The Little Jesus 呢个故仔嘅，而系跟住 The Little Green Pig 嗰个故仔去做嘅。咁而呢个故仔去到最后呢係冇小朋友死到㗎。咁所以呢个嘅小女孩最后冇死到啦。咁但係嗰两个警官就怀疑啦，咦你话呢几件事全部系你策划过同你有关过。咁但係点解你唔知㗎？佢哋再问返好多之前嗰两件命案嘅一啲资料啊，譬如嗰啲小朋友系个头发咩颜色㗎，咁样你描述下。咁但係 Katurian 都答唔到喎。咁於是乎两个警官就知道其实嗰两个死咗嘅小朋友呢系同 Katurian 呢系冇关系嘅，全部都系 係由佢阿哥 Michael 所做嘅啫。咁但係 Katurian 咧依然係殺咗佢自己嘅兩個爸爸媽媽同埋阿 Michael 三個人。咁於是乎咧，佢哋到最後亦都判咗 Katurian 咧係有罪嘅。 因為 Katurian 當初咧佢承認個罪嘅時候係有一個條件，就係、是、希望咧保留翻佢嗰啲寫嘅故事嘅，即係將我處刑都係得。咁但係咧而家發現啊，嗰兩個小朋友其實係冇死到嘅。原來你係冇殺到佢嘅話咧，你嘅故事都要一同消滅啦。咁啊，警官咧係諗住去消滅曬佢嗰啲故事嘅。咁但係咧 ，Ariel 咧就最後咧將嗰啲故事保留咗。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我哋今晚嘅节目《一剧之本》，今晚同大家讲到《Piano Man》啊，呢一套嚟爱尔兰剧作家 Martin McDonagh 2003年嘅作品。啱啱我哋讲到咧呢个戏啦，第一啦，佢就有一啲好残酷嘅情节喺入面啦。咁但系究竟点解咧？佢喺咁多个故仔入面咧，拣咗《The Piano Man》呢一个嘅，即系由阿 Katurian 呢一位主角所写嘅故仔，做成个戏嘅剧个剧名咧？咁啊，其实啱啱我哋喺讲个故仔嘅时候咧，亦都即系喺个最后入面咧，系补充翻少少。就是阿 Katurian 就讲咧，其实喺个 Michael 即系佢阿哥咧，喺细个嘅时候咧就见过呢个 The Piano Man。咁大家都知道啦 ，The Piano Man 嘅工作啦，就系话佢就劝一啲小朋友咧，不如你去死啦。咁你死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唔使经历之后嗰啲好惨嘅事嘅。咁但系咧，当阿 Michael 见到呢个 The Piano Man 就唔知真定假啦，可能系佢幻觉又好咩都好啦，佢就决定话唔啊，我唔去死啊，宁愿就之后经历好惨嘅事情。咁呢个咧就亦都可能系因为咁咧就到。之後咧，就成個依家我哋睇到嘅故事咧，發生咗咁多嘅嘢啦。咁而呢一個咧，亦都喺阿 Katurian 佢喺即係被判刑死嘅之前咧，咁亦都同兩個警官就講咗，佢知道阿 Michael 曾經有過咁樣嘅經歷嘅。咁但係去翻到今次成個戲個劇就叫做 The Piano Man， 其實成個戲同 The Piano Man 之間嘅關係又係啲乜嘢咧？ 我諗因為個《Piano Man》當然可以係指個戲入邊所提到嘅其中一個故仔啦，但係個戲入邊嘅情節 ，Katurian 好明顯係個戲嘅主角啦。咁佢都係用枕頭殺咗佢爸爸媽媽，用枕頭殺咗佢自己嘅親生阿哥。咁所以我諗就與大相關嘅。所以個劇作者 Martin McDonagh 咁樣選擇咗呢個名咯。 其實呢個劇本啦，好出現咗好多故事啦。本身呢個劇本係一個故事，跟住個劇作者有好多嘅故事，甚至乎其實警官啊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喺裏面嘅。咁個主題係點樣相關到呢？又 其實我想回應翻一開頭讲话，这个戏都是残忍的，很多残忍的情节的，但是好像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个 Sarah King 的剧本那样，但是对我来讲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戏还残忍过 Sarah King，因为如果你讲话那个引起嗰个震撼咧，对我嚟讲呢个戏系强过 Sarah King 嘅，因为 Sarah King 嗰啲系嘅，佢好似即系个剧本写到要断手断脚啊，嗰啲真系喺个台上面做俾你睇啦，嗰啲系，但系好得意嘅舞台就系一个得意嘅啦，就系你真系喺个台度做嘅时候咧，其实反而我唔即系嘅，你个下都觉得有啲残忍嘅，不过我唔会及得上我想象之中嗰种残忍咯，因为喺个舞台你真系做断手断脚，我都知道其实系假噶啦，吓咁唔系真噶啦。咁但系呢个戏我一路睇嘅时候咧，系我记得自己我冇睇过现场演出呢个戏，虽然嗰阵时香港有做过啦，咁但系我系纯粹睇剧本嘅。但系正正就系睇剧本嘅时候咧，嗰种你一路睇嘅时候，你谂 譬如你如果代入咗阿 Katurin 嘅角色，你想象当个细路讲话，我有杀第三个人，咁然之后用咩方法去杀，然之后你系用 The Little Jesus 嗰个故仔嘅方法去杀，然之后跟住佢再揭翻 Little Jesus 嗰个故仔嗰个细路系遭受过啲咩折磨，跟住你两样嘢拼合埋嘅时候，你喺个脑里面有嗰个想象嘅时候咧。嗰、那個殘忍，我覺得比 Sarah King 個劇本嘅殘忍係嚟得仲殘忍嘅嚇。咁點解我會想講呢個劇本，亦都作為個壓軸咧？就係、是、個我諗舞台嗰個獨特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刺激到我哋嗰種想像力。我成日都話舞台。即系你唔同电视电影啊，即系电视电影我真系可以实景去拍，但系舞台系一个空嘅空间。咁但系你如果处理得好嘅话，如果你个创作人有足够嘅心思处理得好嘅话，你系可以唤醒到观众嘅想象力嘅话，去由观众嘅想象力去帮你一起营造嗰件事嘅话，营造嗰个环境嘅话咧，其实佢比你个震撼力可能比电影电视更加大，因为你观众要主动地投入你嘅想象。呢、這个戏《Pillow Man》正正就系嗰样嘢，佢系激起到你观众嘅主动嗰个想象力。其实呼应翻头先讲，一来现实上啊 ，Katurin 系用枕头去杀死嗰个人啦，同埋但系亦都系《Pillow Man》个故仔入边嗰个《Pillow Man》嗰个枕头人，佢唔係用行動去殺佢細路㗎嘛，佢係用啲說話去話俾你聽，你係啊，你哋將來會好慘㗎。咁然之後令到嗰啲細路係選擇咗去走上自毀嘅道路啦。個古仔入面嗰啲細路，正正就好似一個創作人咁樣，即係一個創作者，唔係個個會令你走向自毀，但係一個創作人，一個好嘅成功嘅創作人就係佢，做到一啲嘢可以引起你個讀者，引起你個受眾去行嗰一條路咯。咁當然是好是壞就在後來嘅事啦。咁所以我諗呢個另一個原因，點解個劇作者咁多個故仔之中，佢選擇《Pillow Man》呢個作為個戲嘅戲名咧，就係、是、每個作者都好似《Pillow Man》咁樣，就係、是、你做咗啲嘢，引起你個受眾，引起你個讀者，引起你嘅觀眾去慢慢走上嗰一條路咯。 咁而咧呢、這個古仔咧，我哋睇到咧都幾黑暗嘅。我哋一直都係講殘酷啊，或者我哋加入我哋自己嘅投入之後，哇，覺得好慘。其實喺呢個故事，另外有兩個角色咧，即係兩個警官咧，佢哋嘅背景亦都係好慘嘅。即係譬如有個 Ariel 嗰個警官啊，佢好暴躁啊，咁可能原來佢細個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唔好嘅經歷啊。咁而兩個即係主角，即係阿 Katurin 同埋佢嘅哥哥 Michael 又係好多好慘嘅經歷啊。然後佢故事入面咧，全部都係啲好慘嘅經歷啊。咁啊，所有嘅嘢都係咁黑暗嘅時候，其實我哋睇完呢個故事，有冇啲咩得著嘅咧？即係我哋睇到咁多好慘嘅嘢，咁而會唔會對於我哋睇完之後有啲咩嘅反省啊，或者係我哋會去諗多啲好啲嘅嘢啊？佢有冇呢一個嘅含義喺入面嘅咧？其實 我諗等於我哋睇《天布頓》嗰啲戲都係好慘嘅，有啲嘢嚇，即係好黑暗嘅嗰樣嘢。但係的確佢係釋放咗你，俾咗空間，釋放咗你一啲嘅想像力，釋放咗你嘅想像力嘅，俾個空間你去詞情啦，用你嘅想像力。咁所以好吊詭嘅，佢亦都個戲入邊好多嘢，亦都點樣講咧？即係去笑翻自己，即係文學創作嗰樣嘢，究竟是咪有責任呢？即係你嗰個文學嘅描述，當你描述一啲咁樣嘅殘忍嘅嘢，係咪一定會導致現實中啲人就跟住佢去學呢？譬如到最尾嗰個 twist 嘅扭嗰條橋冇㗎，到最尾第三個細路佢唔係咁樣做㗎 ，Michael 又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問題，令你會諗啊，究竟創作同埋我實際行為之間，即係個關係係啲乜嘢回事呢？咁我諗呢啲嘢都係好有趣嘅一啲聯想咯，會令到你。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 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如果你说要欣赏这个劇本，我会觉得其中一样东西值得欣赏的是，其实那些你看他怎样扭桥呢，怎样铺那些情节，怎样扭那条桥呢，是铺得很好的。即是由先讲他其实是很多 twist 的。由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创作者 Catullian, 他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以为他是被政府迫害的，他是无罪的，无辜的。那他自己都以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自己都以为个哥是无辜的，被屈打招供的这样。那但然之后到后来，诶不是、哦、我们中间开始看他讲那个故事，他爸爸妈妈的故事，可能那一刻我们都未愣到，其实我们看中间他讲爸爸妈妈的故事的时候，观众其实应该未愣到的。那然后跟着后来他再去我们看他跟他阿哥的场戏呢，我们再愣回之前他爸爸妈妈的那个故事呢，哦原来他经历过那些这样的东西，那就交代了。然后当我们以为我同情他们、哎、真的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跟着他又揭出来，咦不是、哦、他阿哥其实是真的杀了那些小孩的。然之后当我哋以为佢真係杀咗啲細路嘅时候，跟住佢再铺俾我哋睇第二个故事，对 Little Jesus 个故事嘅时候，我哋因为知道佢阿哥真係杀咗个几个細路嘛，咁然之后我哋睇对 Little Jesus 个故事嘅时候，我哋就一路想象吓、啊、即係现实中有一个女仔，个阿哥真係用个故事入面嘅方法去杀嗰个女仔。咁我哋就将个现实同埋我哋嘅想象拼合埋嘅时候，就产生咗我头先讲嗰个，即係对我嚟讲我睇嘅时候即係不寒而栗嘅效果嘅。咁然之后跟住、哎、当我哋以为咁佢都罪有应得嘅，咁然之后到最尾佢又玩一个 twist, 唔係喎，其实冇跟佢咁样行喎个阿哥。咁呢个佢又唔係突然喎，因为佢中间阿哥同阿 Catullian, Michael 同阿 Catullian 嗰场，我哋都睇到呢，有陣时阿 Michael 都係好似玩过阿哥咁样嘅。 佢一开始就係话个佢杀第三个小朋友係跟住 The Little Jesus 嗰个故仔㗎嘛，但係原来唔系嘅，咁点解佢一开始会讲系嘅咧？咁呢个我睇嘅时候都会觉得啊，咁点解佢当初会讲大话嘅咧？ 咁但系佢中间有铺嘅，其实你睇阿 Michael 同阿 Catullian 嗰段咧，佢有铺阿 Michael 系，即系佢唔系，即系好似细路仔咁样咯，好似细路仔同你玩咁咯。佢唔系佢唔系刻意讲大话嘅，可能只不过我中意玩啦，我中意玩啦，唔系啊，吓、啊、基于嗰种咁样嘅态度或者嗰种咁样嘅行为。所以又成立過佢，到最尾呢個 twist 你又諗翻轉頭又可以成立過嗰樣嘢，咁所以我諗就係成個戲佢其實有好多從個情節嘅鋪排入面有好多呢啲 twist 嘅，你意想唔到，但係又順理成章嘅喎。你諗翻轉頭其實又咁、啊、當然啦，個順理成章又係成件事。就是佢擺向一個相對地，我哋有一啲距離嘅，好似唔係完全咁真實嘅空間去發生嘅話，我哋又會比較接受啲嘅。即係佢一開始擺明係同你講一個故仔㗎啦，呢、這個一個某程度上有啲虛構、有啲距離嘅情景㗎啦。咁我哋又會容易接受啲嘅嗰樣嘢。咁所以你睇到個劇作者係好聰明嘅，其實佢用每一樣嘢。咁同埋有一樣嘢，如果呢個劇作者雖然香港冇乜人做過佢嘅戲嘅，不過啱啱香港藝術節有一個外國嘅團嚟做過一個戲，叫 Beauty Queen of Leland。 咁佢嘅呢個劇作者呢，出名佢啲劇本入面呢係好多呢啲比較殘酷嘅情節嘅，譬如頭先講啱啱香港藝術節做咗個戲呢，到最尾係個女用斧頭劈死個阿媽嘅。咁佢入面有其他戲都，佢寫過其他戲都有呢啲比較殘酷嘅情節嘅，出現肢解啊呢啲咁嘅嘢嘅。咁、但係佢呢個嘢好似彷彿係答翻一啲人，即係都曾經有人質疑過呢個劇作者，咁點解你要寫啲咁殘酷嘅戲啊？咁殘酷嘅情節喺嗰啲戲入邊啊？ 好似個 Catullian 點解要寫啲咁殘酷嘅故事一樣。 咁跟住佢就好似借咗 Catullian 把口，故事就係故事啦，故事即係寫故事嘅人唯一嘅責任就係要講 好個故事咯， 就淨係為講故事咯， 就係要講個故事咯。我就係唔好理，我唔使理任何後果㗎嗰樣嘢，我就係要講好個故事咯。咁然之後個故事就係點樣為之一個好故事，就係你有啲意想不到嘅嘢發生咯。好似頭先你一開始其中一個故仔個斬咗其中一個細路嗰幾隻腳趾嗰個故仔，你意想不到噶嚇，點解無端端斬咗個故仔？點解無端端斬咗個腳趾？但係原來跟住佢結宗係原來佢係一個前傳嚟嘅，嗰、那個魔笛手嘅故仔嘅，即係好出名嗰個魔笛手故仔嘅前傳嚟嘅。那個故仔入邊亦都用咗好好嘅一樣嘢，即係講故仔一個好重要技巧。除咗你有啲意想不到嘅嘢啦，另外就係嗰個懸念啊，即係講故仔點樣可以有個 suspense， 點樣有個懸念喺度咧？嗰、那個因為喺嗰個斬腳趾嘅故仔入邊，嗰、那個男人。即係斬嗰個男人啦，就同個細路講話，你而家可能唔明我點解咁樣做嘅，但係呢樣嘢將來對你有好處嘅。誒，呢樣嘢就好似一個懸念，就吊住讀者，吊住聽眾嘅人去咩事啊 ？OK， 然之後跟住佢揭盅，原來呢個係嗰個魔笛手故仔嘅前傳嚟嘅。哦，咁我哋就明白啊嗰樣嘢。咁、那個戲其實又就算呢個戲本身都玩咗好多呢啲懸念嘅，譬如頭先講。佢就係用咗第三個女仔點樣死法呢個懸念去帶住觀眾去行嘅好重要嘅效果。咁所以其實你睇到佢作為講故仔點樣去好動聽地講多個故仔呢、這個劇本咧一個示範作咯。佢入面有好多元素係擺喺入面。 咁我哋今次咧就同大家講咗對 Pillow Man 呢一個嘅故事入面咧，亦都包含住好多故事啊！咁我諗亦都係阿胡老師特登揀呢個咁富即係、就是、storytelling 嘅呢個元素嘅一個劇本喺入面，同我哋作今次即係、就是、一劇之本胡老師嘅主持嘅一個總結啦，係咪咧？ 係啦，我諗即係舞台就係不斷去講故事啦，劇作者都係講故事者，雖然。即係佢唔係用小說嘅形式去講，用個舞台嘅形式去講，但係每個劇作者都係一個講故事嘅人，只不過即係當然有高有低啦，個技巧上面。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劇本，我係啦，好鼓勵大家去睇多啲劇本啦，因為真係五花八門呢個世界，而家發展到今時今日，即係唔同嘅 storyteller 去講緊好多唔同嘅故事。咁當然啦，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哋可以香港。有更加多呢啲寫唔同故事嘅人啦，有朝一日可以成個一劇之本都淨係介紹香港嘅有代表性嘅好嘅劇本就好啦。 咁、啊、各位即係如果有興趣寫劇本嘅，就一定要借下呢個劇本嚟睇啦。因為啊，雖然佢涉及好多殘酷啊、殘忍嘅事情，未必個個好鍾意嘅，但係佢的而且確咧係有一個好高嘅技巧喺裏面嘅寫故事。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係啦，咁亦都唔該曬啊胡老師啊，喺呢12个月嚟呢12集咧，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個咁唔同啦，有現代啦，有經典啦，甚至有卡通片啦等等唔同嘅劇本嘅，亦都喺度唔該曬胡老師。 Thank you。 好，再見。 咁我哋有緣再會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